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是圣子耶稣基督降生的平安夜，人间万夜中绽放出天国的光芒。牧羊人比我们先找寻到了圣子耶稣与他的养父圣若瑟以及圣母玛利亚一家人，而天主教会在这一周呢，也会点上第四根的紫色蜡烛，除了象征我们要刻苦自省，静默守候救世主带来的福音之外，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将带领我们走他预许的道路，体验他的真理以及他所赐予我们的永恒生命。他始终站在我们的中间，天主与我们同在。今晚是平安夜，我们周遭仍有许多人仍活在贫苦、疾病、罪恶与不安全的漩涡中，等待我们及时的救援与获得平安。而他们就是我们最小的兄弟姐妹们，接待他们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慈悲怜悯的天主，他始终找寻最后一头迷失的羊，而将他召回来反而更开心，在天主的国大肆庆祝。有一位姐妹曾对我说，人的终点便是神的起点。套句宋代诗人陆游的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毕竟天主的智慧总是不着痕迹地在潜移默化我们，他不知道花了何年何月的时间，等到哪天又走进了死胡同而绝望，或者跌进了大坑洞而受伤，他就会继续在冥冥之中指引我们，安慰我们，并且派遣贵人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早日脱离险境与远离凶恶者的诱惑，陪我们继续走向柳暗花明的耶稣大道，通往天主的永生国度。 今晚呢，我先点播一首歌给我自己，周华健1991年发行的《你现在还好吗》。当时呢，我应该算是高中生了，但是呢，我中考高中没有去就读。我很喜欢这首歌，想点播给未来的20岁、30岁、甚至40岁以及50岁的我，想问问那时候的自己，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想要的生活与快乐呢？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酒驾害人又害己，狂欢结束后记得指定驾驶或者是搭计程车回家才安全哦。我是月亮红，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今晚呢，并没有深夜来宾。只有 Peter 呢，全程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宁静的平安夜。今年的圣诞节主题呢，是问候与祝福远方的朋友，包括三位牡羊座，以及听了我深夜节目还不能睡觉的年轻小弟兄，辛苦你喽。 Is there trouble anywhere?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我第一位想祝福的远方朋友是刚临洗满一年的李秉义弟兄，他是牡羊座。为什么他是第一位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高中生，忙到没有时间看赖回简讯，所以为了不耽误他读书与睡觉的宝贵时间，我就把秉义放在第一位，算是接待小弟兄如同接待耶稣基督一样，让他可以早点听到就可以早点睡觉休息咯。 What a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h,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我会认识秉义是透过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怡萍姐妹，她有脸书和教会乐团，而认识当时担任鼓手与吉他手的秉义。那时候他才国中二年级而已，个头很小。以前收听平安你好的听众朋友们，如今对于秉义弟兄应该不会陌生，他已经念高二了，变成高挑又帅气的自行车选手，我都要仰头看着他180的额头才行，真是锦鲤短期存的最佳代言者耶。他始终还是那样的努力练习自行车的速度。今年我用简讯告诉李秉义说，过几天我会寄圣诞卡给你，结果他回复讯息给我说，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第三次收到你的卡片了，可是我本身没有寄卡片给人的习惯，都没有写信给你，真是不好意思。我看了他的回答，依旧保有聪明善良，保有牡羊座特质，于是我就这么回复他的讯息说，真正重要的是在你我的心里都有对方的位置，包括留给主耶稣基督的空间，这样就足够了。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h,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Oh, because we do not care. God in prayer。 今晚我就点播一首歌，送给远在台北西松高中就读体育班的李秉义弟兄，冈泽彬1992年发行的《你在他乡》。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就读高中一年级。现在我点播这首歌，只是想问问在遥远北方的李秉义弟兄，你在他乡是否无恙？ 身旁，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欧甲乐团的 Orange。说好话，做好事，宽恕别人，接纳自己。我在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电台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你指引祈祷的希望，全心全意 今晚第二位的牡羊座弟兄呢，是在台北乌来服务的陈胜奇。我想平安你好的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陈胜奇这个弟兄在节目中的声音与他当爸爸不缺维他命 M 的心情。当时呢，他一边在阿里山上抱小孩，在摄15度 C 下录音，一方面呢又滔滔不绝地分享他在山区担任社工推动小农经济的辅助计划。我其实很难切断他的热情与诚恳，只好暗中祷告说，再有分钟就好，再有分钟就好。 坚强万福玛利亚，求你指引顺服的信心。万福玛利亚，求你指引祈祷的希望。 胜奇今年喜获麟儿，是第二个小孩子。我当时在节目中问他，你的太太是公务人员，有稳定而有较高薪的收入，但你是社工，那你的维他命 M 也就是金钱足够家里开销吗？结果他就展现高度的智慧与温和的口吻对我说，我做社工不是当义工，能有些收入，所以日子还过得去。虽然我的维他命 M 不多，但是我和我的太太都有基督信仰，而且会互相扶持，我不会乱花他的钱，也会一起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关，并且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安排，包括感谢我太太为我所做的各项牺牲和为爱付出，我很爱他。我对圣奇的印象如今仅剩下当年阿里山一别，他忽然拥抱我很紧很紧，我看不到他的眼神，但感受到他手背紧紧地拥抱着我的祝福与不知道何年何月再相见的等待。 但是在特富野的部落，我将下山离去，他也另有计划，彼此都是人生动如生与伤的遥远难相见。至今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保有母羊座的热情与固执的念旧吧。那么今晚我再来点一首歌，送给台湾长老教会的陈胜奇弟兄，吴宗宪1987年所发行的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相信胜奇虽然年轻，已经当了爸爸，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忽然接到我的电话，是问候你的电话，你会不会在电话的那一端，就在这样的夜晚里，这样的想起当初你临别时紧紧的拥抱，而在电话的两端之中，想起那时候的我们呢？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陪伴。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相信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相 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我是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Addix，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在祝福第三位朋友之前呢，我要先插播来自台北乌来地区社工陈胜奇弟兄的来信留言，他要留言给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他的岳父母以及他的太太，谢谢他们对胜奇的包容，也谢谢他们对于家庭的付出。他想要点播苏芮在1988年所演唱的单曲《奉献》，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今晚第三位牡羊座朋友是我的学弟阿山，我们住得不远，却相见很难。我认识他超过十年了，体验他的年少脾气，由敏感易怒到现在的中年成熟稳重。从学生时代念数学系，他不善言辞表达，到如今公司储备干部可以侃侃而谈。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去修剪他个性的零零角角，与整合他的处事经验，包括对我容易让他生气与不解的矛盾点。他以前呢，总是聪慧的知道你又这样了，而冷嘲热讽，没有机会让我去遮掩我过强的自尊心与言不由衷的心口矛盾。我们两个即使很难得见面，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生气吵架，然后各自难过回家。 To right cry, may pity by the sun, yet to right time, me head on, tea to con, co-tie. 自从他结婚成家立业之后，阿山对我竟然是体谅再体谅，包容再包容。他用原本的聪慧敏感来体谅我的个性不足，还用念旧宽容来温暖我所遭遇的挫折与跌倒。他已经不再是过去对我凶巴巴又沉默寡言，只会在那里算数学的阿山学弟了。今年的年初，我再遇见阿山是在台南的高铁车站的月台。我第一次搭高铁去找他，我们相谈3个小时之后，我将要离去。阿山问我，你有买车票吗？若还没有买，我帮你买一张。我说为什么？他说没为什么，就算帮你出来回的高铁车票钱我都可以。我想这就是阿山吧，尽在不言中。今晚我来点播一首歌送给他，算是回顾我认识阿山这十多年来的伤心与快乐，无法忘记。周华健1991年发行的作品《伤心的歌》，毕竟我们在彼此的生命中交错着彼此的感觉，无法忘记。

大家好，我是赖玉松，倾听就是最大的力量，要多多关怀身边孤独的人哦。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今晚平安夜，我在睡前的福音选读，我想为全球听众朋友朗读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至十小节，耶稣在山上劝勉群众的话。耶稣基督说，甘于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蒙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继承土地。饥渴沐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慈悲待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蒙受慈悲。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儿女。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节目即将到了尾声，新的一年亦即将到来。Peter 愿圣母玛利亚继续为我们祈祷，使我们远离诱惑与凶恶者，让我们的心能逐步走上基督的道路、真理及他预许的生命，直到天主的爱普世于人间，让我们有所依归。阿们。